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91集， 三个人聊了一阵，江晨就开始嫌弃自动的墨迹了。于是方景晴换了回去，开车到了江家。江辉和江世兰都请了一上午假，计划等江康乐回来一起吃顿午饭再走。江晨进门把东西一放，折回小院，开始安排五只鸭的住宿问题。这时见方景晴搬下来几个箱子。 这是什么？ 鸭窝。 什么时候买的？ 知道你早晚会用，一早买好了。 贴心。 江晨跟着他一起看完说明书，动手给鸭子搭窝。谢成岩原本想帮忙，结果被大舅叫了进去，得知要摘菜立刻瞪眼。 等什么等，想吃饭就干活。 这才几点啊？ 你管呢。 他又揉了把外甥的头。 没点眼力劲儿，人家小情侣谈恋爱，你瞎做什么热闹？走，摘菜去。 谢成岩再次拍开他，悲愤地跟着走了。这么一对比，他突然发现方景行这个舅妈也挺好的，至少不喜欢欺负他。方舅妈把鸭窝的屋顶组装好，问道： 我记得你哥好像有对龙凤胎啊，他们回来吗？ 说出，除夕才能放假。 方景行同情了一把，江晨多解释了两句。谢成岩当初那是意外撞上的，而其他家庭成员是最近才要和他们透底，过年期间就能看见了。五个人弄好鸭窝，把五只鸭放出来，看着他们在院子里遛弯。回头给他们换个大点的院子，再带个游泳池。江晨看他一眼，听懂了他的言下之意，这是想同居啊。这话方景行之前不适合说，现在感情越来越好也就可以了。他见江晨点头，笑着和他进屋去看了看他的卧室。卧室的家具有些老，大概因为是江晨的，他们一直没舍得扔。方景行觉得挺好的，都带着江晨过去的生活轨迹和影子。他眼尖地发现江晨小时候的照片很是稀罕。这能不能给我一张啊？ 挑吧。 方景行挑了半天，选了张最可爱的，然后寻宝似的在他屋子里搜索，不知不觉就耗到江康乐开完会回来。江晨先前探过老爸的口风，见他不反对，就直接说了他和方景行的事。江康乐也是知道方景行这个人的，只是没见过几面，此刻便细看了一下。方景行披上温雅乖巧的皮。 叔叔好。 江康乐和善地嗯了声。方队向来得长辈的喜欢，一顿饭吃下来，基本拉满了江家成员的好感度。他知道江晨要午休，饭后没有多待，礼貌地起身告别，回家睡了一会儿，戴上眼镜等他更新，这便进了游戏。国府每年的新春活动都搞得很热闹，活动把元宵节也一起算进去了，从年前持续到年后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方景行看了看公告，压岁钱、优惠充值、年兽清袭、新春时装和武器等等，这些都是每年必有的。今年的特色是新春副本，赏金寻宝、爱吃年夜饭和竞技场的王座之战，这几个途径都能得到新出的装备和时装兑换券，兑换券攒到一定数量就能换取限定的新春时装， 可以说对什么类型的玩家都很友好。他正细看规则，就见旁边刷出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睡醒了？ 嗯。 看看活动，想玩哪个？ 等会儿。 他说着查找 ID， 添加对方好友，带着方景行找过去，对上了一个长相帅气的剑客，用的是双剑体系 ID 梦回大宋。方景行好奇地问了江晨两句，得知也是病友，心下了然，发送了好友申请。石浩压根没关注游梦的事儿，今天拿到设备就急轰轰地给偶像发消息，问完所在的符和 ID 便上了来。这时看着暗名胸口的称谓，顿时震惊。 伴侣？ 对，我男朋友。 啥？哇，当初那么多人喜欢陈慧兰乐，这就脱单了？ 也是职业选手。 队友好。 队友？ 你是他？ 方景晴懂了，带着他到了最近的竞技场，放慢节奏，满血把人按着摩擦了一顿。石浩快速爬起来，跑到偶像的面前，期待地问： 怎么样？ 挺意识流。 嗯，我也这么觉得，你看行吗？ 还是下棋去吧。 哎，我刚上游戏，技能还不熟悉，你再观察一下吧，或许我只是需要适当的调教一下。 那等你熟悉了再说。 石浩没意见，跟着他来到如意帮会，被加进了帮会。狗剩他们刚好在院里迎接了一波新人，见他是跟着两位大佬来的，问道： 哎呦，是高手？现在还不是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啊，加油，看好你啊。 被大佬看上的新人都很有潜力，你看甜甜，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，现在奶妈玩得越来越溜，早晚会成为高手。 啊，是吗？ 他环视一圈，没等找人就对上了一条好友申请，发现是香草甜甜，急忙点了通过。七号知道他买设备，刚刚私聊问完江晨，确认是他，便加了好友，见他发了私信： 小姐姐好。 我是你七哥。 七号见他沉默，告诉他要保密，耳边听见一行人在喊他，看了一眼，一行人对他招手： 咱们也要准备年货，你看看想种什么菜。 七号便操着可爱的小萌音，颠颠地跑向他： 好的，来了。 妈妈，我想回家。 江晨也无语了一下，被方景行笑着拉过去，听见他们在讨论新春活动里的爱吃年夜饭。这个活动内容是帮会可以开设年夜饭，第一步要一起准备年货，包括购物、种菜、养家畜和打猎等等，物品统一堆放在仓库，家畜和种的菜在后院。每个帮会每天能用5张传送符，传送符能把一定范围内的玩家随机传送至别的帮会后院或仓库，到时候能偷人家的年货。 哪个智障想的活动啊，大过年让人偷年货，思想有问题。 你细看规则，传送过去的人攻击、防御和速度都减半，如果被发现打死就会损失金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